你来我往的攻防了一阵，最后由石毅过了欧阳之后，一记空刷跳投告终，篮球在地上弹了几下，最后滚到一边。石毅拎过旁边的水喝了两口，想起另外一件事。 过两天跟 ZP 谈合作的事儿，我去吧。 这时候你离开国内合适吗？ 不然我总想过去。 语气很无奈，石毅又灌了两口水，只是这时候没有任何刺激感的液体无法平复他心头的烦躁。最后他招呼欧阳过来， 走吧，陪我去喝一杯。 欧阳其实知道在这种时候去喝酒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可无法拒绝，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石毅喝得烂醉如泥，醉到甚至连走路都没有办法的地步，欧阳只能陪着在酒吧窝了一夜。第二天的两个人都是一脸狼狈，不过作为陪酒的人，欧阳多少还好一点。石毅整个人散发的颓废气息，已经可以去街边占个位置求捐助了。 你这样还回什么公司啊？先回家收拾收拾吧，今天的会我会挪到明天。 不了，我简单梳洗一下就行，办公室有换的西装。 石毅摆摆手示意他没事儿，然后挣扎着跑到酒吧的洗手间里大概洗了一把脸。等20分钟他再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清醒的差不多了，只是因为宿醉的缘故眉头皱得很紧，看得出来不太舒服。欧阳不太赞同的摇了摇头， 就算你年龄不大也别这么折腾自己，你作息太混乱了，铁打的人也扛不了多久啊。 从石毅父亲去世到现在，他起码瘦了两圈，原本只是有些盛气凌人的五官，如今已经只能用凌厉来形容了，沉着脸不说话的时候简直让人退避三舍。石毅脸上还带着水珠，他随便抹了一下， 没事，等过了这段就好了。 不太想继续这个话题，还带着几分酒味的男人率先往外走。欧阳劝不住，只能叹口气。某种程度上来说，英明能够跟石毅处得来，也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跟 ZP 的合作一直都是石阳计划表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之前迟迟没有启动是因为公司内部的问题太多，石毅和欧阳需要先把国内的一些情况处理好，才能有精力和时间放眼到国外的合作，所以这次的商谈其实只是投石问路。稍微准备了一些材料，石毅两天后就启程了，临走的时候给英明留了一条信息，如果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英明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他就去他家找他。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的当天，英明就从家里回来了，打电话给石毅的时候偏偏他关机，两个人就这么错过了碰面。英明从家里回来主要原因是电影正式开镜了，需要他进组，重新回到剧组里的感觉有点不太适应。不过比起他更意外的是其他人。 我靠，你！ 王一奇目瞪口呆的看着英明一身黑色风衣咬着一根烟出现在会议室的样子，手指夸张的抖了半天也没有挤出后半句话。被当作外星人围观的当事人皱了皱眉， 你能不演得这么夸张吗？ 至于吗？不过不止王一奇，董晓也有点诧异。 你剪头了？ 英明原本差不多齐颈的长发被剪成了干净利索的平寸，虽然不至于像学生那种傻短傻短的，但从他整个人来说变化大的几乎让人认不出来。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英明真的是很久没有剪过短发了。司机在旁边扬了扬眉， 也不知道造型看见你这样会不会崩溃。 我打电话跟他打过招呼了，剧本里我既然是退伍士兵，头发当然不可能那么长。 对于在座的这些人的反应，英明视而不见地坐在旁边的座位上，微微抬了抬下巴。 别研究我的头发了，你们继续。 他这句话没有阻止所有人好奇的目光，最后还是靠董晓拍了两下桌子才阻止了王一奇准备跑过来八卦的动作。 这部电影因为准备了很长时间，中间因为差点不过审而空窗了一段，所以其实不需要说太多，每个人心里也是有数的。英明进组差不多就可以正式开拍了。真要说有问题的，大概是司机到现在也没有调整好心态去做一个演员。不过司机的问题英明彻底丢给了董晓。 他这纯粹是属于心理原因，得靠你出马。 当初司机会答应也是因为董晓吧，其他人还真没这个面子。英明其实多少看得出来司机和董晓之间有点什么，不过当事人不挑明，他也没有意愿过多的去关注。幸亏开机两天之后，司机终于也开始进入角色。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剧情需要拉剧组到另外一个拍摄基地，所以前部分要抓紧时间。英明考虑了一下，决定开两个组，白天和晚上岔开。助理导演都是司机以前的班底，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初期撑下来倒是不成问题。只是英明需要两场都兼，很明显这个工作量庞大的有些惊人。董晓也跟他说了好几次了，做事儿不是这么做的。可是英明做事的风格，只有在真正跟他合作之后才会了解态度有多强硬。无论其他人说什么，他依然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事。直到他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其实回家这么多天，他并没有说服他父母。这场家庭风暴远比他之前想象的要严重。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过多干涉过他的家人，这次态度出奇的强硬，无论他如何的表态和解释都不能动摇分毫。 英明，我告诉你，你是我生是我养的，从小看到大你就不是这个路子上的人。我不管那个食意是什么来头，总之我不可能接受你变成个同性恋。你要是还想做我儿子，就给我断干净。 这是他妈妈最后给他下的通牒。至于他父亲，从头到尾只有沉默。如果不是后来剧组要求他一定得回去，可能他还在家里耗着。不过这种事情本来也没有那么容易，英明也算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才走到这一步。他临从家里出来，家人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接到他妈妈的电话，英明很意外。 妈， 你赶紧给我回来。 电话里他母亲的语气很不客气。英明皱了下眉。 妈，我现在在剧组呢。 我不管你在哪儿，不想这个叫石毅的被你爸打死，你就赶紧回来。 他之前给石毅打的电话没有打通，后来也就没有再继续打。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进组了之后就忙得没日没夜的他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偶尔想到石毅，看着手机他就没了打电话或者发信息的想法。这么拖下来，没想到石毅回来就跑去了他家。英明上了车，给董晓打通电话解释了一下情况，不过也没说两句，上了大路他就挂了手机。从剧组往他家开，就算再快也得两个多小时。路上他再尝试联系家里，却怎么都没有人接了。 操！ 心里骂了一句，英明一脚油门几乎踩到底，一路上算是飙回去的，还花了将近两个小时。他车停到家门口的时候，天色已经差不多黑了。